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99集。迟迟还有些意外，不是因为齐城的疗程，而是因为领证。 为什么那么急？ 怕你跑了，都已经是我的了，就舍不得再让出去了。 迟迟还安静了下，忍不住吐槽：“ 肉麻。” 我肚子饿。 迟迟还起身。 赵医生说你只能喝粥，白粥。 吃完亲一下就好了。 齐城坐好，把床上的书桌摁出来，毫无烦恼的样子。迟迟还又瞪他，继续吐槽：“ 肉麻。” 床上的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可以笑得眉眼弯弯，像当初吃了药后的样子。虽然脸色苍白，却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藏在黑暗中的怪物了，变成了他迟迟还的男人。日子在按部就班中慢慢变好。迟迟还在齐城自我施压的疗程中，明白了这个男人为什么能坚持十年的原因，比他想象中的要坚韧坚强太多。有了目标之后，齐城甚至能在屏住呼吸、两眼发黑的情况下，安安稳稳地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吃了一个月的苦，把赵医生将近四个月的康复疗程压缩。虽然九月底过去了，他们却在十月金桂飘香的时候找了一个适宜嫁娶的黄道吉日。齐城答应过的，会尽力康复，会带他一起去领证。齐家人到底还是不放心，齐长青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帮他们争取了当天中午民政局午休的半个小时，没有其他新人围观，只有三四个办理的工作人员。齐城牵着迟迟寒的手，手心里微微黏腻。领结婚证的过程并没有太多仪式感，填写申请表格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张打印出来的二维表，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其他新人的名字。填表格，提交两人之前拍的两寸照，做了结婚证，就完成了。流程化的，但确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结为一体。可是齐城却在这个时候突然犹豫了。民政局里明晃晃的“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的标语刺痛了他。齐城在迟迟寒下笔签字前拿走了他手里的笔，有些茫然地看着父亲为自己做好的领证准备。那三三两两的工作人员大多目不斜视，努力不让他对这个陌生的环境产生压迫感。他爱身边的这个女人，或许比男女之间的爱还要更深一些。他们两个在一起无比默契和契合，所以他也会催眠自己这是命运。可是他们要结婚了，齐城却没有带他出门约会过。他们的种种都发生在小洋房，不管迟迟还表现得多么无所谓，事实上齐城仍然是那个毫无社会经验的病人。如果没有齐家人的财力庇护，甚至有可能会饿死的病人。他齐城这样的人值得嫁吗？ 你再考虑一下。 齐城的脸色有些发青，语气认真。因为紧张，他一早就把监测仪直接丢在了车上。 你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我哪怕好了也是个病人。 迟迟还默默地看他。 不是不结婚，只是再多考虑一下。 齐城说的艰难，他知道自己害怕了，并且本能的又要开始钻牛角尖。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爱情这样虚无缥缈的感情更加实际的东西，比如生存，比如社交，哪怕他内心渴望自己像男人一点，把笔递给池之涵，让他签字，让他跟他过了这一辈子，理智却仍然无法让他这样放纵。万一复发了呢？如果没有结婚，池之涵脱身的时候就只是失恋。齐成太明白家庭对池之涵的意义，也太明白这个字签了，对于池之涵这样的傻女人来说，真的意味着一生一世。池之涵那么好，好到齐成在拥有的那一刻，突然清醒，自己有多么残缺。池之涵仍然沉默，盯着齐成的脸，看了一会儿，抿嘴，嘴角没有梨窝，眼神转开，不再看他，面无表情地从包里拿出另外一支笔，在申请表格上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要耍流氓，都到这里了再说不娶我，我会发飙啊！也不要狗血地跟我说你配不上我之类的屁话，我在你面前很少骂脏话的，但是我骂脏话可以五分钟不重样。签吧。 池之涵把自己签好字的纸挪到齐成这边，努了努嘴，眼底都是威胁，仿佛他如果不签字，这个女人就有可能在那么多外人面前打死他。齐成接过，拿笔签字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这只是一张普通的二维表，上面还有其他新人的名字，他们在签的时候应该都在憧憬美好的未来，而他看到池之涵在这张表格上一笔一画签下名字后，心底翻涌的复杂情绪让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们在洋房里确认过彼此会生死相随，也在洋房里求过婚，那个地方他熟悉。在心理问题逐渐解决后，他在这样舒服熟悉的环境下渐渐生出了更多的愿望和遐想。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临门一脚的时候，他被现实问题反问得冷汗淋漓。齐成让他再考虑一下，在他明知道池之涵绝对会签下名字的情况下，让他再考虑一下，仿佛这样就可以说服自己，起码这件事池之涵是同意的，这种说服似乎可以让他更加心安。他今天做的事和当初他们为了让池之涵加入治疗方案做的事简直如出一辙。 你爸爸帮我们争取了半个小时，你先签字，这笔账我会给你算的。 池之涵安静地看着他，因为喜欢笑，他的嘴角始终带着上扬的角度，但是他现在漆黑的眼瞳里没有太多的情绪，让齐成看不出喜怒。池之涵知道齐成刚才的纠结，也知道他刚才因为这个纠结陷入了自我厌弃的情绪。齐成闭眼，把眼前的黑雾硬生生地压了下去，和池之涵一样，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池之涵知道他所有的阴暗面，也看过他最不堪的时候，这样的认知居然比爱情这两个字更让他觉得安全。池之涵全程很冷静地握着他的手腕，举着手机秒表数他的心跳，仿佛刚才那个犹豫的插曲从来没有发生过。钢章终于盖下去的那一瞬间，池之涵知道齐成哭了，因为他微微转过了头，安静了一下才转过来，他的鼻尖也有些酸。走到这一步，他们两人心底都知道这有多不容易，往后的路还有很长，他们也都知道这条路他们或许会走得比普通人更艰难。齐成的体质仍然很弱，他 太补的东西吃不得，普通的补品吃了又几乎没有效果。他失眠，怕冷，经常性低烧。李医生在给他调理的时候，偶尔会眉头紧锁，语言幼稚。这些或许是齐城临门一脚突然犹豫的原因。他嫁的男人可能会抑郁症复发，也可能会因为身体虚弱早死。签下那个字，他就有可能会变成寡妇。因为爸爸迟迟还一直认为结婚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变成寡妇，自己也仍然是他的女人。所以齐城犹豫地签字的时候，指关节用力到从白泛着青。他看着心疼，这一次却没打算那么快原谅齐城。毕竟是一生一次的领证，哪怕知道齐城的纠结是情有可原，哪怕知道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纠结敏感小心的人，却仍然无法按下心里的委屈。就像一早说的那样，最开始主动的人其实是齐城，他主动亲了自己。齐城在发病的时候拉着迟之涵的手不撒手，齐城主动求了婚，甚至是他主动的让他们两人有了肌肤之亲。一切都是他齐城主动的，虽然中间难免有自己逼着他承认的时候，但是在真正法律意义上成为夫妻之前，他居然让自己再考虑一下，真的欠抽。走出民政局，钻进车子里的时候，迟之涵一眼不发。这辆车的窗户仍然是一片漆黑，他没有街景可看，就拿出手机开始玩消消乐，很幼稚的啪啪啪的声音。玩了一路，开着游戏声音，瞥了一眼齐城乖乖戴上的监测仪，确定不会闪烁之后，就再也不想理他了。迟之涵觉得今天是他不得不使用冷暴力的日子。齐城一直没说话。上了车，迟之涵就没有再拉他的手，目不斜视地玩游戏。到家后，迟之涵拉着他的手走进洋房，输入密码锁的时候，他把他抱了起来。也不知道哪部电视剧看来的习俗，迟之涵说过新娘当天进门是要抱着进去的，他记得，所以哪怕现在迟之涵没打算理他，也乖乖地把他抱进门。迟之涵吓了一跳，反应很快，很习惯地搂住齐城的脖子，大约也想起来自己曾经提过这个风俗，所以进门的时候表现得很乖巧。可放他下来之后，他立刻松了手，丢了包，换了衣服，一头栽到沙发上，再也没有起来过。手机被玩到没电。消消乐到底有多好玩这件事，齐城在迟之涵完全不打算理自己的时候也偷偷玩了一把，然后抿着嘴退出。并不好玩，所以迟之涵真的是气狠了。齐城想过要道歉，但是却觉得任何一种道歉都没办法表达现在心里面的愧疚。为了让自己心安，签字前让迟之涵当着自己的面再确认了一次，用自己擅长的低姿态回到家，到了熟悉的地方，安全感重新回来之后，这才知道自己那时候的确认有多过分。要是对方不是迟之涵，是个像他这样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他那样的确认简直就是否认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想得多了，愧疚感就越来越强。迟之涵正在向他使用冷暴力，他们之前说好了吵架以后再也不用的方法。齐城本来应该觉得委屈，但是这次他连委屈的情绪都不敢有，是他先过分了。不管迟之涵怎么罚他，都应该受着。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我们下集见。